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？ 咩郁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又或者有波踢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翻嚟天元交嘅第二节，咁啊，头先我哋嗰啲面上嗰个上庭都未完嘅喎， 未，仲有嘅，仲有好多下嘅，其实都，咁我哋或者嗱继续啦，睇翻头先系啦，睇第七个啦，嗱呢一个其实咧严格嚟讲都系属于低责嘅，咁而比头先嗰个咧，佢仲要多咗咩咧？一啲好浓密嘅曲法，即系啲发脚啊，即系我哋叫岩残啊，唔得齐整啊，咁同埋咧，如果佢除咗啲特徵之外，如果它的、那個、部位的髮色呢是有些叫做我們焦赤的顏色、即好像啡啡地啊窿窿地的色呢，加上這件事呢，你可以斷定這種人呢的性格就一定是衝動急躁、 這件事很奇怪、我見黑人很多人 是、 黑人就真的很多， 黑人就很多很所以如果 女性朋友呢要結交男朋友的時候呢，你就要看一看了，他是不是這種壓、如果是的呢，即我覺得一樣東西，你交個男朋友如果是這樣的性格的話呢，就很容易什麼呢出事的、即有些暴力問題發生、這些就很大機會的了，因為呢他除了 性格急躁衝動之餘呢，他還有什麼呢，他精力充沛嘛、他精力充沛的話，他下下他的忍耐力，佢乜嘢都好，佢都係用咗暴力啊，叫做係嘛，即係暴力行先啦，係嘛，咁我話分鐘即係打女人嘅喎，咁啊，咁所以你真係要三思啊！如果你話結交男朋友嗰陣時啊，有呢種壓嘅時候，你就要注意一下啦。咁啊，又容易意氣用事啊，甚至乎即係嗰啲思維咧就唔得。即係唔嘅粗心大意啦，唔細心啦，叫做啊，又容易俾人哋利用啦，咁所以你話真係，如果喺女性角度睇，有呢種壓嘅男朋友咧，就真係要你，我諗你除非你脾氣好好忍讓啦，或者你本身都咁啊好，繼續我哋睇埋第八張圖。下一張啦，呢一種咧就好明顯啦，就睇到中間咧有個釘，即係我頭先所講啦 ，M 字壓啦。其實呢種就係 M 字壓嚟嘅。 中間嗰個咧，中文叫美人釘， 係啦。 咁英文比較別啊，英文叫 Widow's Peak 嘅。 啊，但係佢仲有一個名稱嘅、我哋亦都稱之為佢係金雞啄印堂喎。 係咩嚟嘅？ 嗱，佢係好似個美人釘咪尖㗎，係咪釘住個印堂，即係兩眉之間個印堂嘛，咪釘住落去嘛。咁亦都有句説話啦，金雞啄印堂就少年走茫茫啊嘛。咁其實主要係話俾我哋聽咩咧？逢係有美人釘嘅男性啊，先講男性先，咁咧就會喺15、16歲嗰啲時間咧就投身社會嘅，係 嘛？ 係啦，就唔會讀書㗎啦。啊！呢、這個萬事萬靈嘅，真 唔係喎，我人啊，我係喎。 咁 唔係我係啊，我真係好早出嚟，我16歲就出嚟做嘢 嘅。係啊，就係因為咁嘅印堂，唔好話你，我 都係 呢樣嘢真係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女性咧就唔係咁睇喎，女性咧就係一個咩咧？早熟結交異性，即係你可以話早失身啦，就咁樣嘅。但係咧嗱，因為而家年代又唔同啦，譬如好似香港教育制度亦都有免費教育去到 form 6啊咁啊，咁所以如果而家嚟睇翻呢個年代嘅小朋友咧，咁金雞啄印堂咧，通常咧就會咩咧？佢半工讀。即係佢都會出嚟做嘢，但係都會讀書。 冇嘅呢個要咁講啦。我稍微留意翻即係啲新聞咧，其家細路仔出嚟做嘢多咗。 係，咁當然亦都有好多讀到中二三都唔讀嘅都有。 嗱兩件事嘅，譬如佢讀到中二三，佢淨係讀唔到，咁唔讀，呢個一回事啦。但係喺我個年代咧，係真係有人因為 家境問題，要中三出嚟做嘢。 冇錯啦，想讀都冇得讀啊嘛。 嗱，佢成績唔係叫好差嘅，即係喺中庭嘅。咁但係嗰都喺讀喺中三唔讀啦咁啊。咁我自己咧，亦都係出嚟做嘢嘅，就唔係你頭先講半嗰度，我就直情真係有個 釘喺度啦，有釘喺度咯，所以咪就所以就係佢咪有句咁嘅成語咁解咯。咁問題做，但係仲要睇翻嘅，因為咧，譬如嗰、那個佢牙如果夠闊咧。即係我哋又唔夠闊啦，叫做 OK 啦。如果真係夠闊嗰啲咧，就多數都係半工讀噶啦。就但係如果你話佢額又唔夠闊，又比較窄啦，又有美人釘嘅咧，就真係十五六歲就投身社會嘅啦，出嚟做嘢。 好事嚟嘅，我覺得。 咁啊，多啲攞早啲攞社會經驗咯，係啊， 早成熟。 係啦。咁啊，但係咧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其實咧可以留意翻啦，因為頭先我都講到啦，額咧就。要飽滿啊嘛，或者闊啊嘛。咁頭先亦都有提到咧，嗰、那個印堂啊，如果你個印堂飽滿，你個願望咧都容易達成啦。咁、譬如好似我哋金雞啄印堂呢啲咧，啲願望咧都難達成啲啊，即係個所付出嘅努力或者時間咧都會比人哋多。 調翻轉講，挫折感好強， 亦都可以咁講嘅，都可以嘅。咁但係咧嗱， 但我咧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係我係持份者，所以我都要講多幾句啊！唔緊要嘅，有陣時候你要睇呢啲嘢咧，就係 磨練咯。 千金難買少年窮， 係啊，都係磨練啫。你最緊要有個 你如果你嗰個十幾歲嗰陣時候，你遇到啲嘢多咧，對你後邊後來點樣去面對逆境咧，係一個好好嘅。 係啊，而家就係好多小朋友唔識面對 逆境。唔係啊，你而家咪點解咧？佢前期可能嗱，呢、這個要分開講啊。而家其實已經唔係嘅啦。但是在譬如話去到八十年代打後九十年代，特別九十年代的時候咧，那個社會條件太好 啊， 好多時就係你個假設就係你二十歲前遇到嘅嘢，你以後都係，其實而家就唔係咯。 但係你係變化噶嘛，人生就係、是， 社會變化啦，你香港有 運程變化噶嘛，係嘛？ 所以好大鑊㗎！你即係如果你話你我如果譬如你俾我有一揀咧，我就寧願係早年咧就困難多少少， 係啊，先苦後甜係好嘅，呢樣嘢係好嘅嚇、因為咧嗱嚟緊我哋再睇呢個額咧嗱，譬如講翻呢個金雞呢、這個美人釘啦，咁其實咧啱啱講得上學。嗰、那個名詞啦，但係有一樣佢哋有個優點嘅喎，我相信都係㗎。那個優點係咩咧？佢啊感情豐富，啊亦都係咩咧？好奇心重啊，比較敏鋭啦。咁啊有才華嘅喎，有才華嘅嗱，台長就已經係啦嗱，有才華嘅啦，思想言行咧就。都會比較與眾不同嘅，同其他人所諗嘅嘢啊，或者喺睇事嘅角度啊，都會有唔同嘅嚇。咁、但係咧，仲有一樣嘢係咩咧？因為額咧都係一個官六位嚟嘅，咁而我哋呢個發釘，即係呢個美人釘咧，釘住個官六位咧，咁所以喺事業上咧都成日咧可能。就唔得安定啊，會變動比較多嘅嚇，咁、所以咧就比較適宜咧做一啲穩定性嘅行業。咁而加埋咩咧？加埋一個官六宮，即係譬如啦，我哋有講咩啊？天星、天中、司空、中正咁樣數落嚟呢啲位咧，喺印堂上邊呢度有一個官六宮嚟。咁、如果官六宮個位置飽滿咧？亦都適合做一啲大機構，點解咧？ 係咪嗰個額頭突咗少少出嚟？ 係啦，漲啊！呢啲位漲啊！咁點解適宜做啲大機構咧？因為你大機構升職噶嘛，有升職，你職位提升噶嘛。咁你有呢個特徵嘅，你個官六位飽滿嘅，咁佢升職你都容易啲。咁你話調翻轉喎，我個官六位唔係喎，咁你就需要做一啲咩咧？可能要自己升自己啦、即係個官六位可能比較凹陷，即 係叫做自己做 其一啦，或者就係話，如果你真係打工未有能力做生意嘅時候咧，你咪即係所謂嘅魚唔過塘就唔會肥，係、嘛？呢間公司唔升你，你咪自己去轉公司嚟提升自己嘅職位咯。咁、啊都可以咁樣嘅， 即係主動尋找機會。 係啦，都可以咁講係啦。咁呢個就係一個美人釘一個特質。咁、我哋繼續睇埋第九張圖。 咁第九張圖嗱，呢張咧個額就多咗少少嘢啦，咁多咗三條紋，咁呢三條紋咧仲要向上彎彎地嘅，咁頭先我都講啦，其實面上啊任何地方都唔應該有一個紋侵自破，咁但係真係有啲朋友。佢額真係會有紋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有時唔一定係年紀大嘅，後生嘅都會有噶。咁通常有三條彎紋咧，咁喺個佢一個上法咧，我哋稱為呢個眼月紋。咁其實咧就主宰住佢嘅性格咧，都係比較堅毅啦，做嘢比較穩健啦，即係穩打穩扎嘅人嚟嘅。咁啊，同埋咧就有一啲研究啊、探求事物嘅精神啊，即係中意可能。有一啲買咗翻嚟嘅嘢咧，可能有好多人咪中意拆散佢，再研究下佢到底係咩構造啊，咁啊就有呢種咁嘅思維。 呢個就傳説中啊，倪匡啊， 啊就係咁啊， 試過拆咗部車咁翻嚟， 係啦，咁啊呢個就精神唔到喎， 有呢啲人， 實有嘅，咁啊，但係有一樣咧，佢如果喺個職業上咧，佢係屬於。適宜從政嘅喎，即係話或者做官啊咁樣啦，咁啊就有所即係有比較作為啦。如果佢行呢一條路嘅話，咁啊亦都係比較一啲叫做清貴啦，嗰個即係俾人哋嘅印象啊，個觀感啊，咁啊再嚟，我哋就睇埋第十張圖。咁啊嗱，第十張圖都係有紋嘅個額，但係咧呢個紋咧就。有唔同啦，咁額上有好多一啲斷斷續續嘅，長短不一啊，啲小嘅環紋啊，咁如果有呢種紋嘅人咧，咁啊你可以即係有一個心理準備啦，你都係屬於一個比較刻苦耐勞嘅人嚟噶啦，同埋一個自立好獨立性嘅，咁啊嗰、那個即係點講咧？佢做事啊，都會比平常人咧就比較粗魯啦。但係最唔好一樣嘢係咩咧？喺個貴人扶持嗰方面咧，就比較薄啲啦。個緣分就即係可能得一啲長輩嘅助力啊，咁啊亦都會比較少啦。咁啊，同埋多波折啦。即係人身上最怕有波折噶嘛，咁波折一定有嘅，咁啊，但係佢就特別多咯，咁而且咧，喺個環境嗰方面，即係佢自己嘅生活環境咧，成日都動盪不安啊，即係唔得穩定啊，可以話居無定所啊，或者住嘅時候，即係住某一個地方都唔得長久啊，成日要搬屋啦，咁啊，但係咧佢都係屬於一種咧先苦後甜嘅一個牙相嚟嘅，因為頭先都講啦，三十歲前就睇牙嘅啫，咁佢一過咗嗰個歲數咧，咁佢又可以脱離咗個困境啦，所以都係一個屬於一個晚運比較好嘅一個牙相啦，咁呢個就即係留意翻自己有冇呢種斷紋啊，咁呢啲就要自己注意一下。咁啊，繼續我哋就睇埋第十一幅圖。第十一幅圖咧，呢三條紋咧就唔係向上彎啦，就比較橫紋，即係比較直嘅打橫三條啦。咁啊，上學稱咧就叫做伏西紋。咁呢種有呢種紋嘅上額上咧嘅朋友咧，就其實就比較有一個耐性同意志力強嘅人。即係比較堅忍啲嘅，咁啊個性嘅性格咧都係比較溫厚，即係老實啦，就唔會話車天車地啊，比較腳踏實地啦，同埋咧佢比較見識廣博嘅，即係可能喺知識上咧佢都會比其他同年紀嘅人咧就比較豐富啲嘅，因為佢個。在個呢個額上睇咧，佢個頭腦咧，個智慧咧都係比較高啦，咁啊，同埋佢記憶力強啊，即係你可以話，佢睇完書，佢 過目不忘， 係啦，冇錯啦，咁啊，同埋有上進心啦，所以咧就呢種人呢種額上嘅朋友咧，佢就因為有呢啲特質咧，所以佢個成就啊，或者佢做事成功咧，都會比常人咧就容易達成嘅。咁呢種額上嘅朋友都唔錯噶。咁繼續，我哋就睇埋第十二張圖。 咁十二張圖呢度咧就嗱最特質特別咧，佢就唔係嗰兩環，就係最特別就係中間嗰打直嗰支。咁啊額上邊有呢個環紋。咁其實都可以話，頭先都講啦，個人生嗰個起伏啊，或者波折嗰方面咧，就比較動盪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如果佢加埋依支好似一支針咁樣篤住，其實篤住係篤住邊度？篤住個印堂啊，即係我哋叫圓針破印啊。咁咧通常都係會比較孤軍作戰啊，個性格都會比較急啊，同埋咧會有好多時咧會自己產生自己嘅矛盾啦，啊，同埋比較情強一啲嘅，即係你可以話佢係啦，好勝啦。咁啊，但係調翻轉頭，佢內心咧佢係有個自卑感喺度嘅喎，啊，即係有時就表裏不一噶嘛，係咪先？人啊，梗係會有咁樣噶嘛。咁啊，所以咧就成日會覺得咩咧？個自己嗰個人生咧點解咁唔如意啊？或者即係屈屈不得志啊！ 呢啲人都多自憐嘅係嘛？ 係啊， 係嘛？即係成日覺得自己啊，點解我咁咧？咁啊，點解？ 係啊，或者就係話叫做咩咧？佢嗰種講法就係話個才華即係唔得人欣賞啊！即 係呢個係自己嘅感覺，係啦，懷才不遇， 係啦，懷才不遇啦， 自己感覺懷才不遇， 係啦。咁呢啲係咪事實唔代表係事實噶嘛？係咪好多都係自我感覺良好噶嘛？係咪先啊？最緊要佢話佢自己唔覺得咁解啫嘛，但係唔代表噶嘛，係咪先？所以有人啊，永遠都係噶啦。最緊要就係話。自己要知道個位置喺邊度先，清楚位置咧，咁你喺做事啊、做人嗰方面交朋結友咧，你都容易即係得心應手噶，呢樣嘢好緊要噶。嚇，咁我哋再嚟就睇埋第十三，嗱十三而家就睇個側邊啦。頭先睇正面嘅，咁啊側邊咧其實可以睇到啲咩咧？嗱，而家呢個額咧睇到個箭嘴咧，其實咧我哋就其實箭嘴的作用就係顯示俾我哋睇翻咧，佢係有少少弧形啊，圓嘅。啊咁啊有呢種圓圓頂嘅額嘅朋友咧，咁咧佢都係一啲屬於思考能力分析比較強啊，記憶力啊，甚至乎啲想像力啊。啊，或者可能嗱，你留意一下一啲如果做 design 嘅朋友咧，咁啊多數都會有呢一種壓噶，咁啊因為佢哋嗰個創作能力強啊嘛，咁啊甚至乎啲文采啊嗰啲咧才華嗰方面都比較出眾嘅，所以如果你有呢種壓嘅朋友咧，咁啊喺呢啲創作方面啊嗰、那個發展咧會比較理想嘅，啊咁亦都有一個好處係咩咧？能夠得到一些貴人啊或者長輩的幫助扶持啊呢啲啦，因為你始終一樣嘢，你出嚟社會做嘢，如果有人扶你一把嘅，始終是一個咩咧？你行條路都會比較順暢啲嘅。 呢個用我的方法講就社交網絡啦。 係啦，係啦，社交圈子啦， 社交圈子嚇，要夠強。 係啦，咁啊呢樣嘢。就永遠係即係不論你咩壓都好啦，其實都係應該要有噶嚇。不過好多時就個性格主宰住自己嘅命運嘅啫嚇。咁、好，我哋繼續第十四張圖。咁啊嗱，喺呢張圖睇到咧嗱，其實而家呢張圖咧睇到個壓咧就喺側邊睇翻呢個咧，就同頭先咧就有一個明顯分別。呢、這個就係斜，直頭係斜嘅，就唔係有個弧形嘅。咁呢個斜度咧，就去到鼻梁位咧，個凹陷嗰個比較分明啊。咁其實咧，就亦都可以講話個人嘅性格咧，就比較固執，但係咧就夠積極果斷。點解咧？因為通常牙斜嘅朋友咧，你留意一下身邊啲朋友有種有牙個牙頭比較斜嘅咧，佢哋諗嘢特別快嘅，因為呢啲思想型嚟嘅啊。諗嘢快，但如果佢唔夠斜嗰啲咧，拱啊嗰啲咧，比較漲嗰啲咧，諗嘢都會慢少少嘅。嚇、斜嘅就真係思考上特別快嘅。咁啊，同埋咧，佢個實踐精神啊、活力性嗰、那個活動能力咧，佢都比較強嘅。啊，同埋有上進心啦、啊。 阿蕭啊，咁嗱呢個即係你有幅圖咁睇啫，但係如果一般人使唔使摸我先？ 唔使摸噶。嗱，譬如咁講，你有時同一個人譬如朋友傾偈，或者甚至乎你識佢唔識佢好啦，你望到佢，或者你同佢唔熟都，你可以問翻佢身邊嘅朋友啊嘛。喂，佢係咪諗嘢比你哋特別快啊？咁樣其實都係噶。因為佢斜額嗰種特質嚟噶嘛，咁啊，同埋佢呢啲額上嘅人咧，佢嗰個咩咧，嗰個膽都會大啲嘅，佢諗嘢快啊嘛，咁啊，所以佢又唔係咁驚啲阻礙嘅嘢咯，即係佢會比 啲轉數快啊， 所以會容比其他就勇往直前就行動力啊咁樣都唔錯，都 OK 嘅，都快嘅，咁呢種就其中一種壓上斜嘅就係咁樣，但係行動力咧，如果講到行動力咧，亦都要講翻配合佢嘅下爬，咁如果佢下爬咧係亦都係斜嘅咧。思想快，行動快，咁就大鑊啦！即係呢種講得唔好聽叫衝動，係嘛？但係如果你額頭斜，下爬唔斜就比較兜嘅咧，思想快，行動慢。但係有時咧，如果過咗火咧，就叫做咩咧？得個諗字，係嘛？ 決而不斷， 係啦，啊咁啊諗啊諗得到啊，但係做咧就。就 拖泥帶水啦， 拖泥帶水啊，或者做講個天下無敵啊，做無能為力啊咁樣咯，咁啊，咁所以好多喺面相上咧都要配合嘅，咁啊，我哋繼續睇埋第十五張圖。嗱，呢個額咧，呢個側面嘅額上咧有個特別咧，就係咩咧？佢個額直接落到個鼻嘅，連埋嘅平坦嘅，咁啊一直落。咁我哋可以話個鼻叫夠高啦，佢因為通常咧，如果喺側邊睇，我哋嘅額同個鼻一定係有個凹痕位折啊，咁啊或者個鼻梁扁啲嘅咧，都會係咩？ 特別中國人咧，係啦，即係東方人，係啦，鼻又扁噶嘛。 但係你話呢個呢種鼻有冇咧？其實有嘅。咁啊，以前有個姓鄧嘅高官女性嘅，咁佢都係呢種鼻型，即係佢係直落嘅。咁啊，有呢個形狀嘅額上咧，咁其實佢個行為嗰個性格咧都係比較保守啊，拘謹啲咯。 嗰個你頭先講嗰日係英國人嚟嘅，實在 係而家 實際上英國人， 而家英國人啦，係啦。咁啊，性格內向、拘謹啊，都有時咧都攞唔定主意嘅。咁啊，凡事即係譬如佢做事咧，就好講求原則性啊、程序啊。即係逐步嚟啊咁樣啦，咁啊又有時咧，你會覺得佢啊顯得佢好似猶豫不決啊，咁啊令到自己咧俾人感覺就好似一個決斷能力咧就比較缺乏啊，即係唔得靈活啊，咁啊又會出現呢種情況咯。但係咧，如果你話啱啱講到個鼻咁講嘅嗱，有時咧其實好多時咧我哋睇個鼻咧，男性睇咧就睇個鼻就財星啦為之係嘛，女性就為夫星啊。咁但係鼻咁啊，亦都有啲人會出現咩咧？一啲折位啊，即係譬如個鼻梁位啊，有啲 凹㗎，我見有啲凹咗邊㗎， 有啲係拱起咗係咪？有男好女好都會有嘅，係拱起啊，唔係弧形啊，拱啊，就拱好似有鼻骨突咗出嚟啦。但係講到呢度咧，其實可以提一提大家，如果男性嗰方面咧，我自己嘅人生經驗，包括如果喺上學睇咧。男性如果有呢種骨折的鼻咧，如果同佢做 partner 嘅人咧，就要小心啦。咁呢種人咧，通常都係揾你笨嘅，即係有呢種鼻折嘅，即係個鼻折啊！我唔敢講話全部係，但係如果以翻鼻嘅上學同埋我嘅經驗睇到咧，接觸過真係嘅。咁而女性咧，就可能喺個感情嗰方面咧，就用對於另一半的疑心啊，會比較大啊，即係對自己嘅老公或者男朋友啦，那個信任度唔高啊，明明可能唔係個男朋友真係未必有問題，或者係傻傻滾啊咁樣嘅，但係佢就會諗埋一邊咯，咁呢樣嘢就。 即係大家如果身邊有啲朋友，你哋其實可以引證一下嘅。啊，咁我哋再嚟睇埋最後一個啦。啊，呢、這個十六呢個壓嗱、啊，見到有個控啊，有個箭嘴指住嗰個控。咁、啊、其實呢個代表係咩呢？其實呢個圖佢個控咧，表示話想話俾我哋聽咧，喺呢啲位咧有兩邊咧就拱起咗，有少少拱起嘅。咁喺個眉角位上邊咧就拱起咗嘅話咧，上頜咧就稱為呢個咧，即係好似一啲嗰、那個、那個骨咧插住個天庭咁樣嘅。咁啊，拱起咗咧，就有啲咩咧？即係個頭角啦，就有啲比較比較即係如果講得文雅啲，叫真榮嘅、 嗯， 啊，即係山字邊做個真執嗰個真。 咁有個成語啊，年少真榮啊嘛。 係啦，咁啊有呢種性格嘅，咁啊但係咧，佢又係聰明嘅噃、 嗯， 啊亦都係一個聰明嘅人嚟嘅，因為始終額佢高嘛，咁又拱起咗啦，咁亦都係屬於一啲頭腦比較有開創能力的人嚟嘅，咁所以很多時咧啲有啲新嘅 idea 咧，咁啊都係呢有呢種壓上的朋友咧，佢哋嗰個諗啲 idea 咧都會比較快，嚇、 嗯， 亦、啊、都容易俾人夠接受嘅。因為我自己曾經喺廿幾歲做嘢嗰陣時咧，身邊都有過呢啲人，咁佢事實諗啲橋咧係真係得嘅。啊，咁亦都係真係比較出眾一啲嘅，啊，咁所以佢成就咧都容易比較得到，啊，咁後屘佢真係都個成就都唔錯嘅，不過都係喺我個立場講咧，都係講運嘅啫，啊，即係你個有個運，咁個運過就即止，咁個運唔好嘅時候咧，佢都係落翻嚟，但係如果喺上學上咧有呢種壓上嘅人咧。咁係個思維啊，或者諗嘢咧，都係比較好，比較另類同埋有建設性咯。咁、嗯、呢個壓上啲都唔錯嘅。 啊，咁頭先即係綜合阿師傅所講咧，其實呢個係睇你個性格多過你個運程 嘅 係咪？ 啊，呢度係啱啱講，但係如果講運程嗰方面咧，就好似頭先我都有提及過啦。當你成個壓咧係飽滿啊，或者高闊咧。我睇到咁多一啲相或者我身邊啲朋友都好啦，佢哋喺廿零歲嗰陣時，即係其實應該講話三十歲前咧都揾到錢， 嗯、 有啲咁當然啦，你揾到錢 正唔正都係 啦，正唔正都一件事。但係我眼見佢哋咧，全部啲即係唔係一般打工仔嘅收入嚟噶， 哦， 壓富嗰啲最怕係咩咧？最怕佢壓上邊富。然之後個中庭短咗啊！ 咩叫中庭啊？ 即係個眉到鼻係啊，你有時會見到佢有啲人嘅面上個比例咧，佢、 嗯、 鼻會比較短噶嘛，牙比較高噶嘛，咁佢嗰個比例唔均一咧，當佢踏入呢個眉運打口，因為眉運就三十一歲啊嘛，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咁樣落，咁喺呢段運咧，佢就一定會比以往三十歲前嘅。嘅運程差咗，揾錢能力都弱咗嘅、 嗯， 啊咁啊，甚至乎咩咧？佢以前一啲財富帶唔到落去中年啊，係、 哦、 因為佢嗰個銜接位唔得平均啊，落唔到去咯。 嗱、嗯，咁、啊、即係有少少時間咧，就諗另外一個人咧，嗰個人就即係下巴咧好長嘅、 哦，即係鞋抽咁樣。 係啊。咁、那個人就家境好好嘅， 嗰啲晚運好咯， 晚運好咯，即係嗰啲就 啲晚運好咯。其實晚運唔止睇下爬噶，睇攞友都得噶。 係咩？ 係啊，豐滿嗰啲咪係咯， 睇到嘅都有。 即係你有時行街，你喺人嘅背後， 除非你特別勁啦， 真係。即係唔係鹹濕？有時真係望到啊，有啲形咧好扁好瘦咧，嗰啲晚運就會差啲。 唔係，所以傳統即係我哋講好傳統，好傳統，即係講一百年前嗰啲咧。啲男人好中意啲屁股大嘅， 系啊，一來話好生養嘛，二來嗰啲晚運都係好噶嘛， 咁啊呢啲相互相成嘅啫，係咪？咁而家社會又唔同咗啦，咁所以大家審美標準都唔同嘅， 係啊。 咁我哋今日就此打住啊，因為咧講到呢個上學嘅問題咧，仲有好多學問咧，阿師傅可以同你大家分享。 下一集再講埋中庭、下庭啊嗰啲咯。 好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 拜拜。